约伯传第二十章。那阿玛人左法尔答复说，因我的思潮起伏，叫我答复，为此我内心十分急躁。斥责怒骂我的话我已听到，我的理智催迫我答复你。你岂不知道，自古以来，自从世上有人以来，恶人的欢心绝不久长，无神者的喜乐瞬间即逝。他的骄傲虽高顶苍天，他的头虽插入青云，但他必像幻象，永归无有。见过他的人必说，他哪里去了？他又像梦境消散，无迹可寻，又像夜梦消失无踪，见过他的眼再也见不到他，他的住所再也不认识他，他的儿子要赔偿穷人的损失，他要亲手把财物交还。他的骨骸虽富有魄力，但要同他一起埋于尘埃。邪恶在他口中虽觉甘甜，藏在他的舌下，他虽爱惜不舍，久久含在口中，但那食物在他腹中要起变化，在他五内要变成蛇的毒汁。他并吞的财富必要吐出，天主必使之由他腹中呕出。他原吸入了蛇的毒汁，毒蛇的舌头必将他杀死。他不得观赏游流如溪，也看不到那流蜜流奶的小河。他劳力之所得应该退还，不得吞下，赚来的财富不得享用，因为他压榨了穷人，使他们无依，强占了人家的房屋，不得再见，因为他口腹之欲总不知足，他所喜爱之物也救不了他，没有什么能逃脱他的吞噬，他的幸福绝不久长，他财富富足时却不免拮据，各种的困苦齐集他身，当他肚腹饱满时，天主的怒火突然降到，箭如雨点射在他身上，他逃避过铁器，铜狮必将他射穿，一箭由他的脊背穿透，光亮的箭矢由他的胆囊穿出，死亡的恐怖已落在他身上，层层黑暗留作他的宝藏，非人燃起的火要焚烧他，吞进留在他帐幕的人。天要彰显他的罪恶，地也起来攻击他，洪水冲走他的住宅，在天主易怒之日要全被冲去，这是恶人由天主所应得的一份，是天主为他所注定的产业。